亚冠杯 J 组赛事，港超联杰志2-2逼和日职联嘅神户胜利船，成为首支晋级亚冠16强嘅香港球队。两队上半场踢成1-1，神户下半场换入多名主将，踢到87分钟，武藤加纪接应角球冲顶破网，再度领先2-1。杰志中场巴尔拿在补时阶段接应角球顶入，追成2-2平手。巴尔拿之后两黄一红被逐，无阻杰志取得重要的一分。杰志四战得到7分，排在小组第二，成为东亚区五个小组的三支最佳次名球队之一，晋身亚冠16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9.95，瑞士法郎0.974，加元1.285，人民币6.65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65美元，卖出1897.4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普遍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各区的气温较寻日低4-6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朝早清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开心加油站，无时无刻继续为大家打气。 精神科专科医生崔永雄， 在疫情里面，其实大家都好有成长，同所有医护人员分享的就是我的工作好有意义，即使永远不能尽如人意，同埋一定要提防会有 burn out 的情况出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 黄桂林、 林超荣、 陈淑兰、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 点解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有啲同学想读嘅学科香港有，但佢读唔到，好似医科或者其他科咧竞争比较大，佢一样可以透过去内地升读呢啲科，然后咧翻嚟香港考专业资格。 唔该晒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择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2日，本港新增300宗确诊，普通科门诊部分服务将恢复。第二阶段消费券预期暑假发放，将增加2个储值支付工具。特别注册委员会争取下月公布第二批认可医学资格名单。联合国和红十字会证实，正从马里乌波尔撤离平民。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5月2日星期一的朝早，你听紧睇紧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啊，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在今屆的特首選舉唯一的參選人李家超上個星期五就發布了他的政綱，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在不同範疇入面都有不同的想法，譬如好像在房屋方面就提出一些提早公屋上樓的計劃，在跨代扶貧的方面就有一些千人計劃，就專門幫一些劏房的中學生，希望他們有一個是比較好一點的照顧。其實這麼多不同的政策，大家嗰個關心的程度，最主要你關心的位置在哪裡，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現在先跟大家就關心一下在房屋方面的話題先。在電話旁邊有房委會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在這裡。早晨，招國偉。 是，早晨。 早晨，我想在很多等緊公屋的朋友都特別有留意到李家超的這個政綱。他就說到是公屋提前上樓的計劃。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一些公屋他們建了一棟兩棟在這裡，但就可能周邊的一些社區配套未完善的，但是都會批准他提早入伙這樣。希望這類的申請人，這類的公屋的輪候者，他們等的時間可以壓縮可能是一年左右。其實我們現在聽到的計劃就是這樣，但其實我們都會有個疑惑，就是譬如說到社區配套的時候，多數是哪一類型的配套，或者這個計劃其實是否真的幫到大家，你怎麼看呢？ 我想方向上我想都要看看本身的項目上面都適不適宜做這個方法。那你說如果剛才講到一些設施上面呢，我覺得譬如交通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舉個例子，譬如說可能最近的皇后山村，那個地方可能都相對是比較偏僻一些的。那你說如果地在交通方面如果真的不是太過完善的話呢，對於入住了的居民來說可能都未必說那麼方便。第二啲可能就話講緊啲係譬如係買嘢啦，嚇嘅日常生活要所需嘅一啲物品，譬如可能係真係一啲濕貨街市啊，或者一啲商店等等。咁當然呢啲如果係喺周邊嘅一啲地點，有一啲屋邨或者係一啲相應嘅設施都有提供到嘅話咧，我相信就比較即係都容易去處理嘅。咁所以嚟講，我諗都要審視翻每一個項目有冇一啲條件可以做得到，即係所謂提前啲可以派屋嘅情況。 其實咧，譬如我哋頭先你講到啲交通啊，或者係買嘢啲濕貨街市啦，多數會唔會話，譬如起好咗公屋之後，大概要幾耐時間先至能夠完善到呢啲配套？即係咪我住咗入去，我都會有個期望啊？咁我住咗入去之後幾耐左右，可能會有機會係呢啲配套係能夠逐漸咁樣去係起好咗噶啦？ 其實都叫同步啦。如果你話交通，當然係要逐步去完善。特別喺大屋村，頭先講緊皇后山村咧，都有一個嘅交通交匯處等等嘅即係建設嘅。咁但係可能交通上面都唔係淨係單單可能某條線路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話呢啲商業設施咧，其實現時都有啲政策咧，係一啲嘅譬如話某一個百分比嘅居民咧入到去住嘅話咧，相應嘅嗰啲商鋪咧就有一個租金嘅減免嘅。咁可能都要有可能有啲屋村過去經驗，就係即係有啲相對基本啲嘅可能買嘢嘅地方嘅鋪頭咧，會先開先啦，可能逐步會再開其他嘅商店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有啲相對可能市區地段一啲屋苑，譬如舉個例子，最近可能係啟轉苑為例啦，咁當然佢哋嘅地點係一個比較方便嘅地方嚟嘅。就算佢話真係要早一啲入去嘅話，我相信對於居民嘅影響就唔會太大。都要看個別地理位置和配套設施上面有沒有其他地方都可以提供到，如果可以的話，我相信這個計劃應該就可以做得到的情況。 我剛才聽你這樣說，你譬如說買東西方面的話，就可能是在市區一些，或者已經是附近的配套那個區可能是已經建設得比較好的，那可能就能夠做得到了。或者是市區一些的話，交通便利一些，也都是能夠減免了那個交通不便的問題了。這兩個最主要剛才聽到可能是一些條件，怎樣去選擇這些公屋的屋邨，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提前的公屋上樓計劃。其實有多少這一類型的屋邨是真的適合去做那個提前上樓計劃，即可以提供到多少的單位，有多少人可以受惠到呢？ 其實如果你話今年嚟講嚟緊，即係相對係屋村可能都接近完工嘅話，就係位處喺屯門嗰兩個，譬如青田村和田村啦。再落嚟可能就喺大埔嘅所謂富善村、富田村嘅第二期啦。其實每一年，因為我哋都見得到公屋嘅供應咧，都大概係萬零間到嘅。咁你話真係要係可以再提前揀一部分嘅單位提前嘅話，我相信個數量上都要審視翻每一年嗰個供應上面，相信亦都唔會全部嘅單位都可以提早得到，因為如果係嘅話，其實應該更加可以再早啲去做呢件事。相信應該數量上就唔會特別太多。 咁你覺得即係對於譬如等緊公屋嘅人嚟講，頭先你話數量上唔係太多嘅話，即係對佢哋嗰個幫助，實際上嘅個效益有幾大？ 當然我諗即係。早一年也好，或者早半年都好啦，都是一個即係俾到呢啲居民嘅選擇，特別可能喺劏房居民嚟講，佢哋都捱緊貴租，而你可能其他啲水電費都要去開支嘅話，咁而家講緊即係房委會公屋租金個中位數都講緊2000蚊多啲，咁有啲當然可能係遠少少嘅，講緊平啲添。咁對於佢嚟講，可能即係減輕咗一啲負擔，都係一個好事嚟。 但都有啲嘅諗法咧，就調翻轉諗啊，就譬如真係去到一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咁再加埋咧個成個社區配套唔夠完善嘅話咧，咁對於一啲基層嘅市民嚟講，可能交通費啊，或者佢哋要去買嗰個生活個成本上面，其實都係會多咗嘅喎。即係你又點睇？咁對於真係等緊公屋嘅朋友嚟講，你覺得個吸引力大唔大？ 呢、這個都係兩面睇咧。如果真係話佢本身居住嘅環境都係唔係太理想，咁如果入到去新嘅公屋嘅單位裏面，咁可以改善居住環境啦。咁當然你話頭先講到一啲嘅設施上面唔足夠，譬如話交通方面，的確係比較難啲。咁即係要取捨自己本身個需要，覺得我都唔介意，即係可能比貴少少，或者即係唔係咁方便一段時間，但我喺居住環境方面改善咗，咁呢個我諗係個選擇。嘅情況咯，而家係我諗個建議都係想話唔係硬性規定嘅，都係俾大家可能都選擇係咪都唔介意，即係差少少都入去住住先嗰個情況。 調翻轉問咧，其實就而家我哋即係嗰個概念就係、是、有一兩棟公屋起咗之後咧，可能咧附近啲社區嘅配套都未能夠完善嘅。咁其實又有冇可能係嗰棟公屋起緊嘅時候，同一時間個配套又可以即係夠快，可以就同一時間入得到去，又有啲社區配套啦？ 其實我諗可以解決到啲問題嘅。如果就算係一啲商業設施或者，未必好完善咧。其實而家我諗大家都可能喺一啲即係消費模式都有轉變啦。譬如可能網購，甚至乎可能都係喺譬如話會唔會喺出邊可能放工買定啲物品翻到嚟個屋邨裏邊，都唔排除嘅。咁但係我首先想講，就算關鍵我都考慮過個交通嘅情況，因為交通你唔能夠話可能即係完全都冇，而之下叫大家可能行路去地鐵站或者係譬如頭先講黃河新村。聽聞都是一個比較遠的距離去那個港鐵站，這些我們都真的要去考慮一下，在這些即是提早上樓之前，特別交通方面都應該有些基本的配置，其他那些我想用一些可能 相對來說，譬如有沒有一些空格位願意早一點可以做到服務的話，這些我相信處理方面應該就不是太難。 明白。另外咧，睇到李家超嘅政綱入邊咧，講到話係房屋土地供應咧，就要提速、提效、提量，同埋話包括精簡行政同埋法律程序嚟到基建先行啦。其實你去睇嘅話，佢即係咁樣講嘅話，即係可能現行係有啲嘢拖慢咗。佢最主要個位置，你留意到係喺咩位置度可能拖慢咗？嚟緊可以點樣精簡到做得好啲咧？ 其實而家應該講緊兩個方面，話點樣去提速啦。一個就是由即係造地方面，即係由生地變熟地的時間；另一方面就是在即係建屋嘅進嗰個工序上面，係咪可以加快？咁我諗佢兩個小組都係同樣都係呢個目的啊。咁我諗譬如話過去一啲譬如生地變熟地嘅當中一啲嘅諮詢啊，一啲程序上面可唔可以縮減一啲方式咧咁樣？另外就係話而家都用緊一啲方法，譬如話喺建屋方面一啲預製組件嘅方法。仲有冇方法可以再提高一啲嘅時間咧？譬如話用一啲所謂 design and build， 即係設計同埋建築嘅一個項目判俾一啲承辦商去做。我諗呢啲都相對嚟講，如果兩者之間都做得多啲嘅話咧，應該就比而家嗰個發展嘅流程時間應該會縮短一啲。 剛才你講到佢嗰兩個小組咧，即係我諗你講緊應該就係兩個由司長級去領導嘅工作組啊，咁啊包括就係公營房屋項目行動組啦，同埋咧係土地供應統籌組。其實又調翻轉問下我哋，即係你會覺得呢兩個小組除咗頭先講到話啊點樣去精簡嗰個程序之外，仲有啲乜嘢你係期望呢兩個小組可以做得到咧？ 我諗即係要執行啦，即係睇下點樣可以盡快有啲方案，譬如都提及到係公營房屋個小組一百日之後就要交個報告，點樣去加快或者係全面檢視一啲即係問題啦咁樣。咁因為都傾咗相當長嘅時間，點樣去精簡咁。咁今年我諗新界政府上任應該主力都可能係喺一啲精簡流程啦，加快嗰個進度嚟講，應該會做多啲功夫，譬如可能修訂啲法例啊。或者檢視可能部門之間一啲協作嘅方式等等。 咁喺揾地方面咧，有冇啲期望啊？對呢兩個工作組 揾地方面，我諗都即係我諗建議係支持。之前咧土地小組都係提過一啲方案嘅八個優先選項。似乎呢段時間我哋可能都多講咗一啲精簡嘅流程。但土地方面，似乎係咪喺嗰個八個優先選項裏邊，我諗？都多啲跟進翻之前所謂揾到揾地嘅方向點樣去做多啲，咁呢個都係重要嘅。 咁喺今次即係李家超成個政綱入邊咧，講到唔同房屋嘅話題嘅話，有冇一啲嘢即係可能你都期望係見到嘅，但係暫時未見得到，希望再做得好啲嘅咧？ 我反而覺得就係、是、譬如話喺一啲嘅政策嘅研究，佢都提過可以加強呢方面啦。咁其實房屋局將來可能即係話獨立成局嘅話，我期望可能即係喺一啲唔同嘅群體嘅住屋需要方面咧，做一啲研究同分析。即係除咗話係增加供應量之外咧，喺個住屋質素上面都應該要去諗下。譬如話住一世呢個情況咧，我諗不論係出租或者係購買一啲資助房屋咧，都有唔少嘅一啲街坊啊啲市民都提及過太細啦，我都買唔到咁樣。咁呢啲我諗除咗係即係量數之外咧，質都好重要。 好啊，今日唔该晒你，招国伟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招国伟咧就系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嚟噶。我哋又转一转另一个话题啊，讲到咧就系一啲跨代扶贫嘅政策方面咧。今次喺李家超嘅政纲入边咧，都特别讲到嘅就系有一个嘅跨代扶贫嘅试验计划啦。咁就系会扶持住喺㓥房嘅贫穷家庭嘅儿童。咁目标咧就系促进一个官商民合作嘅话，要推动社会一齐扶持佢哋嘅生活啊、学习同埋个人发展等等嘅需要。其实这些的方案是否真的能够针对到去帮去解决或者舒缓跨代贫穷的问题呢？请你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社区协会组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黎珊。早晨，施黎珊。 早晨。 早晨。你看过李家超他的政纲，其实你觉得在关于扶贫或者是他的形容就是关怀安老助弱解困这一方面，是否真的针对现在基层的需要啊？ 我谂佢嗰个即系题目啊，或者个纲领，即系关注儿童贫穷儿童，梗系好啦。咁但系喺嗰个内容入边，我就觉得比较单薄咯。 系 咁即系最主要系嗰个千人嘅嗰、那个配对嘅计划咧，就因为第一，其实依家贫穷儿童有成二三十万，咁同埋个情况都系严重嘅。咁如果得一千人嘅个计划，已经系一个。即系太少啦，即系太过杯水车薪啦。咁你仲要三年之后先再睇下点嘅，即系情况系咪会即系增加定点样？咁第二，其实我就睇佢计划就类似依家嘅儿童发展基金嘅吓。咁儿童发展基金一行推行紧政府嗰、那个，就系、是、即系有个公款计划啊，有个有私啊，同埋同一啲商界啊、志愿团体去合作嘅。咁呢个其实因为上啲居民都。都希望可以参加嘅，因为佢可以令到佢哋即系有少少啲钱储咗俾啲细路仔学啊，同埋亦都有啲师友去帮手嘅。咁最主要系其实系短时间太短咯，因为得三年，同埋供款得两年，咁最后其实供咗萬几蚊咧。其实小朋友想学一个一技之长咧，其实系非常之不足嘅吓。咁喺呢方面就比较会困难咯。咁另一方面就系话嗰个嗰、那个名额其实都一向都系少嘅，儿童发展基金，咁有啲人话佢想参加，参加唔到嘅，咁亦都有啲真系非常之穷嗰啲，其实佢对于公款200蚊都系有少少 問，但係佢係希望可唔可以用其他形式咧？比如佢話我做義工，咁我代替有啲時分可以令到我當我兼工咗個款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啲家庭希望可以即係做到嘅咯。 嗯，其实譬如刚才听你讲咧，就话儿童发展基金咧，即系而家啲家庭可能都用紧，亦都系即系供不应求添啦，多人都想要用。咁但系譬如刚才我哋讲到啊，李家超个政纲入边个千人计划咁计啦，其实呢个同个儿童发展基金，大家有冇啲即系互补啊，亦或是系可以将佢用埋咧？ 我觉得系好似类似咯。 嗯， 即系我就觉得佢好似类似跟讲紧呢个计划，咁会唔会就其实系讲紧呢个计划嘅延伸嘅啫？咁但係如果係佢推行嘅時候，我會可以即係將兒童發展基金嗰、那個即係內容再加強啊，同埋即係再即係改善呢。咁另一個就係我哋覺得其實喺兒童成個兒童貧窮入面呢，就唔單止可以一個計劃可以處理到嘅，因為其實牽涉嘅就好重要，佢哋喺好多方面，包括教育啊、醫療啊，即系房屋嗰方面嘅缺乏，令到佢哋其实个贫穷状况好难解决嘅。 嗯， 咁我觉得嘅，首先起码教育方面系重要咯，即系佢哋嘅教育嘅制度啊，同埋教育嘅嗰个资助咧，其实都系有好多不足嘅地方，令到嗰个贫穷儿童系冇一个平等嘅发展机会嘅。咁好似以往系讲紧，我哋成日讲教育系一个搭嘅石嘛，即系可以令到佢脱贫。咁依家就我哋發覺其實越嚟越大，咁亦都好多家長反映，其實係佢哋就唔知講話，其實香港教育係即係用錢鋪出嚟嘅。咁如果你窮嘅時候，其實係學嘅機會係越嚟越少咯。 其實呢頭先施麗珊講到話，即係而家嗰個千人計劃呢，覺得係杯水車薪啦，個數字上面呢，其實因為睇返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入面講到呢，話最新嗰個貧窮兒童嘅數字喺政策介入之前呢就係27万几嘅，咁政策介入之後呢就係85,900啦。咁所以頭先你即係話嗰個數字上面呢，即係都仲係可以係再加大多啲。其實係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去做嘅話，譬如係在个千人计划这个方向上面，即是帮一些劏房户的初中生，这样可能个方向好一点，或是如果要加资源就加下去刚才你讲的儿童发展基金。 我想他，即我不知道他这个其实就是个延伸啦。我想他可以给他在儿童发展基金那里加资源，兼加是改善他现在的情况，因为现在只系10至16岁可以做，第二净系得3年，第三咪供款得个2年，咁呢个都系一啲即系个问题咯。 明解。 咁我哋觉得其实可能你要针对所有嘅贫穷儿童啦，同埋即系好似有啲国家俾佢供款系由细个供到去大，兼加系佢可以中间系可以运用啊。咁呢啲其实都可以谂，同埋甚至有啲就系其实就因为其实你要有私，其实唔系个个招到噶嘛。咁有啲可能就係，就算冇有私，佢會繼續可以做一個公款，同埋其實你可以用社福福利團體或者學校係俾一啲訓練佢嘛。 除了讲到话照顾即系可能贫穷嘅跨代贫穷呢个问题上面之外咧，头先其实同小郭系讲到咧，就系嗰个公屋嘅提前上楼计划，即系呢一类型嘅政策，你又点睇咧？譬如对劏房户个吸引力，你觉得大唔大咧？据你了解， 如果其实佢喺类近市区咁附近已经即系有啲嘅設施咧，咁對於劏房户嚟講會吸引越大嘅。咁但如果你比較太遠，好似天水圍啊，以往其實都遇到好多問題嘅啦，咁就會即係一半半啦。即係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我去就唔係一個難啦，因為佢去咗就你要翻工啊、翻學啊，都好大問題嘅。咁你見天水圍就其實好多時就變咗綜援人士，咁跟住佢哋都好似變咗一個孤立嘅即係地方咁樣。咁即系天水围都发生咗好多悲剧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始终你系要多啲嘅配套先可以帮到一啲贫穷嘅家庭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喺嗰、那个，即系我觉得佢系多有个选择，但系可能就未必系一个即系好大嘅政策可以做到咯。咁反而可能喺即系成个建屋嘅程序方面，甚至系批地嘅程序方面，点样可以加快？我哋觉得呢个要谂。咁第二就係亦都可以諗嘅就係增加多啲嘅社會房屋，即係喺一啲地 在一些不可以起到公屋的地入面是不是都可以做多一些社会房屋呢？咁另一個好重要就係嗰個租金啦，因為嗰個租管雖然立咗，但係其實起始租金係未管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好多街坊話啲業主已經隔離，話要加零租啊，或者當個斷再去新嘅時候，啲業主個個都話要即係加咗先啦。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問題，我哋即係希望政府盡快去即係保留翻嗰個租金管制嘅問題。 咁最後咧，都想問埋你，其實睇到李家超個政綱入邊咧，都有一個就講到話係優化同埋增加課餘託管服務同埋日間幼兒中心嘅服務嘅。咁啊話咧個目標就係支援一啲在職婦女啦。咁你覺得咁樣嘅做法又有點咩意見啊？ 呢個重要嘅，因為其實好多婦女係因為湊細路係翻唔到工嘅，咁釋放唔到勞動力，第二就個屋企會更加貧窮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好少嘅位嘅，我哋香港係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佢增加，最緊要係增加到幾多嘅，咁、那個方向一定係啱嘅嚇。咁如果係咁，會幫到個細路仔，亦都會幫到個婦女，幫到個屋企咯。 好啊，唔该晒施丽珊，施丽珊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咁啊，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嘅。啱先咧就同佢讲到咧，就系喺李家超嘅政纲入边一啲最主要系照顾基层啦、社福嘅一啲议题啦。咁啊，包括咧就系譬如公屋嘅提前上楼啦，或者咧就系点样去照顾多啲㓥房户嘅青年啊、初中生啊，究竟佢哋嗰个千人计划系点样去做？你又有咩意见咧？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疏散平民行动展开，总统泽连斯基说，首批大约100人已经撤离，预计星期一抵达乌方控制城市扎波罗热。俄羅斯國防部提到的撤離人數是80人，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國防部說他們被送到頓涅茨克一處地點，並且在那裡獲得住宿、食物和必要的醫療救助。對於有意願前往烏克蘭當局控制地區的人，俄軍已經將他們移交給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的代表。聯合國證實亞速鋼鐵廠的人道通道正在運作，紅十字會說現正參與相關行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俄羅斯不會趕在今個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之前，人為結束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會一如既往地隆重慶祝這個節日。拉夫羅夫說，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進展，首先取決於必須將對平民和俄軍人員的風險降至最低。他又說，俄羅斯不要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投降，而是要求他下令釋放所有平民並且停止抵抗，認為俄方的目標不包含使烏克蘭發生政權更迭。俄羅斯傳媒報導，隨著俄羅斯為國戰爭勝利日臨近，紅牆勝利日閱兵彩排正在加緊進行。回來本港，政府圍封沙田、豐盛苑、榮盛閣，早上大約7:3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共有大約1439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兩宗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此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816戶，當中131戶在過程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警方昨晚11:多突擊搜查尖沙咀天文台道一間酒吧，發現酒吧違規經營，拘捕一名32歲負責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行動之中，酒吧內11男3女，年齡介乎22至38歲，亦都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上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系 Super Moment 嘅阿达。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2年五月二日，本港新增300宗确诊，普通科门诊部分服务将恢复。第二阶段消费券预期暑假发放，将增加两个储值支付工具。特别注册委员会争取下月公布第二批认可医学资格名单。联合国和红十字会证实，正从马里乌波尔撤离平民。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8:35啊，翻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啦。今朝咧，我哋就喺度讲紧啊李家超嘅政纲，睇下大家咧有咩意见，可以打入嚟18723311同我哋成日分享一下。呢一节咧，我哋又关心一下啲同青年事务同埋地区事务有关系嘅议题先。我哋电话旁边先请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林林喺度啊。早晨，林林。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即系李家超嘅政纲四大政策纲要啦。咁我睇晒之后，其实你觉得个整体感觉啊，你个印象系点样啊？ 我谂系 set 咗个大方向向边个边度发展为主先啦。咁我大家都知道，其实时间上有限嘅。咁我谂最主要，如果睇翻青年嗰个界别咧，其实大家都一路关心，即系听过好耐地区青年，咁究竟你点样去做咧？似乎睇落咧，都係地區同埋青年咧，基本上係被一啲 task 咧，大家看住某個藍圖咁去發展。咁其實幾關注究竟個青年政策同埋個青年發展藍圖咧，係會係點樣去 set？ 會唔會同地區嘅一啲服務啊？因為佢入邊咧有講到咧，地區服務有啲關愛隊伍係嘛？咁、其實都見到咧，第五波疫情入邊咧，其實係都掘到好多啊！地區一啲青年嘅人咧，一齊出嚟幫手。我哋瓊見都有好多青年人士咧，係跨區咧去幾個唔同嘅區咧，都去做呢啲咁嘅服務。其實比以前嘅嗰種主動性咧係多咗多。咁、會唔會由呢個切入點咁樣去發展呢一方面嘅做法咧？咁樣咯。 咁譬如而家我哋見到佢個政綱入邊咧，即係佢都有講到噶，就話積極吸納青年加入各類嘅政府法定機構諮詢架構，為參與社會事務提供平台啊！即係佢呢個講法同頭先你講緊話喺疫情入邊，即係發掘到唔少嘅青年，其實都可以幫手去服務社會嘅咁，係唔係呢一個概念咧？即係你睇佢政綱嘅時候，睇到呢一段嗰個印象係點樣諗住，覺得佢嚟緊可能係做啲乜嘢咧？ 可能平時如果你唔係，即係譬如話我哋頭先有介紹啦，我係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委員啦，咁大家都可能知道當時其實係青年發展委員會係第一波 一啲法定嘅唔係一啲政府嘅諮詢機構入邊咧，就話誒、哎、你不如自薦啦，我哋有幾個位係自薦嘅一啲委員。其實個效果好好啊！如果大家都記得當時係有一位18歲嘅 member 啦嚇 join 咗之後咧，我諗首先由以前嘅嗰種概念，地區服務可能真係做一啲好簡單嘅地區 servicing 嘅東西，即係譬如話 ，OK， 我做義工，咁我咪出下力咯，係嘛？即係一齊幫下手派下嘢啊，或者借人拿人。但如果你入得到去法定機構或者諮詢機構咧，其實某程度上你要開始理解同埋熟悉，哦，原來政府係咁樣運作，原來有啲嘢我要推動，我要點樣去鋪排，前期要做些什麼東西。咁呢個係對成個行政啊各方面嘅架構了解咧，其實你係一路一路學嘅。即係當大家未入過呢啲咁嘅機構，呢啲機構之前咧，其實你可能冇概念，就覺得，我呢啲我要爭取，我點解我今日要，聽日冇？咁可能係個概念上係咁樣。 咁 但係加入咗之後，就會俾咗個平台，佢哋去發展。譬如話，我對呢方面有興趣，我會唔會其實呢啲位係對open to 青年咧？而家咧，基本上係政府嘅呢啲咁嘅諮詢機構咧，可能係真係停留喺嗰啲好多好多唔同嘅委員會，但係其實可能同佢哋本身生活上或者佢嘅 know how 唔係太相關嘅，即係可能你真係好 specific 嘅人先至可以定。但係如果地區唔同，每個人住喺自己嘅小社區，佢可能佢對所有你附近嘅東西咧感知會強好多，因為我由細到大住喺四荃灣區咁樣。咁可能佢對好多東西我想改變就會有唔同，咁係咪會提供個咁樣本身同佢連結性比較強嘅平台俾佢去做呢？咁反而嘅效果呢，或者佢可以發揮呢，就會強好多。 咁而家譬如佢講話要積極吸納咁計啦，頭先你都講話而家已經有一個自薦計劃啦，咁其實嚟緊再要去積極吸納喺呢一個方面呢、這個、範疇，點樣去說服啲後生仔去多啲加入呢？ 其實係想加入嘅後生仔係多嘅，只不過係位唔夠。我頭先所講咧，如果係叫做政府內部嘅好多一啲諮詢架構咧，以前就係譬如話我每屆我 OK 呢屆我可能有開 open 十個委員會，唔同嘅委員會入邊咧，我就 open 三四個位俾青年人啦咁樣。咁其實係遠遠唔夠嘅。我諗大家如果知道嘅話咧，揾翻啲新聞係以前嗰幾 round 啊，其實係要 interview 好多轉嘅。咁頭先我都有講啦，其實政府有好多委員會，其實開會次數唔係好多，可能亦都好專。你入到去可能成年你可能開得個三四次會，但係你都未學到係發生咩事咧，已經過咗嗰一年啦。咁但係地區唔同喎，地區有好多事務，可能有好多新嘅架構上面會唔會重組啦？對佢相關嘅東西，譬如話佢好關心環保嘅，而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環保站，或者社區入面會唔會對住呢啲咁嘅重點，會對佢哋有一啲新嘅一啲 role 可以俾到青年人去做咧？咁成件事佢嘅 emotion 咪深好多啦，即係佢可以介入一齊去做一件事，或者甚至乎一齊改善、一齊俾建議，爭好遠嘅喎。同政府原本嘅嗰種類型嘅委員會，我相信嗰、那個連結性啦，對佢自己佢可以關注嘅關注度咧，係爭好遠嘅。 其實你講到話咧，即係喺譬如講好多啦，即係青少年喺地區入邊咧點樣去幫手咧。其實講喺李家超嘅政綱入邊都有話，個十八區要成立一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嘅義工網絡啦。呢、這個又想問多少少你，即係講到喺地區工作方面啦。而家係睇落去係想係政府去牽頭去成立一個咁樣嘅義工網絡喎，即係你又點樣睇呢一個咁樣建議啊？ 其實好嘅，其實佢唔講咧，本身都有一扎義工咧係慣咗服務翻自己社區嘅，咁但係唔係一個好有架構性嘅統籌嘅東西啦，即係可能係個別嘅地區人士，或者個別嘅團體 NGO， 或者係個別嘅一啲地區嘅阿頭，不嬲做開，可能做一啲社團嘅代表又好，邊座樓嘅代表又好，咁樣嘅東西。但係如果要鼓動起上嚟，譬如好似上次第五波，突然之間我哋要 call 人嘅話，你可能要打勁多個電話，又唔知點樣，基本上係散收收嘅狀態。人就有，但係嗰個架構好難去叫做 OK， 我點樣即刻可以通知到大家一齊即刻去做正能量藥。咁如果將呢條道路去理清咧，其實可以咧做到好多幫到手嘅嘢啦。頭先講個風災水災咯，我以前第一屆做區議員嘅時候係深井成日都會水浸嘅時候，咁以前係點樣呢？民政署係 provide 地方，即係我俾個 shelter home 你。咁但係其實地區人士見到差不多個水位夠啦，已經會自己自動自覺 ready 咧。我幾時入去孭啲公公婆婆出嚟？咁呢個其實係以前已經有嘅東西，但係其實個統籌性咧唔係咁強。可能話政府嘅責任就係而家呢個位我知道我要開個 center 啦。咁啲人點樣搬點樣剩，可能係當天或者係即時再 當下決定，咁其實嗰件事嗰、那個嗰件可以處理到個快捷或者順暢度咧係爭好遠。你唔同譬如話 ，OK， 消防日日每個月佢都會做一啲 training 係嘛，去到某個地方我知道呢個地方點樣，但係地區社工唔係啊嘛。咁你點樣令個架構知道？大家幾時點樣做啲乜嘢？會唔會到某啲東西做預案啊？譬如話香港其實風災係多嘅，水災都多嘅。咁點樣去做咧？尤其是一啲可能鄉郊嘅地方。咁呢啲東西如果係真係可以睇得好嘅話咧，其實嗰個互助性都好強。頭先有講其實入面政府有講話關注地區啲老弱啦。其實老人家越嚟越多，大家都知道老齡化好嚴重。但係你見到外國啦，有一啲後生仔可能同啲老人家一齊住，係咪住喺啲 elderly home 入面一齊負責照顧 connect。咁香港嘅青年又可以對香港老年化呢一方面係咪可以一齊做某些東西咧？係咪可以幫到手咧？其實佢哋好 keen on幫啲老人家，包括我哋先係你講 啊。不過頭先咧，因為頭先你講到就話啊，而家其實喺唔同嘅地區咧，都各自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可能已經係有不同嘅義工隊伍喺度噶啦。咁我又即係呢度，因為我想睇下個實際操作嘅問題上面啊。即係譬如而家既然都已經有咁多喺度啦，咁政府要去做嗰陣時候，其實你覺得係即係乜嘢嘅啊？譬如真係落實去做啦，咩部門啊，乜嘢嘅人啊，應該負責去統籌呢一支嘅隊伍，同埋你都有一啲可能平時你有災有啲咩事嘅時候咧，有啲咩災難啊，有啲咩問題嗰陣咧，你就梗係要揾佢哋幫手啦。但係日常嘅管理啊、運作啊咁樣，咁又點去處理咧？可能反而冇地區人士咁熟嘅喎，係嘛？ 統籌推動咧，一定係而家嘅民政，未來會唔會變成青年地區局㗎啦？嗱，因為民政咧本身咧，嗱，如果而家大家都知道，其實十八區嘅 CO 咧，即係嗰個民政專員咧，其實應該係好清楚自己個區入面嘅各個板塊啊，每個社區人士邊一啲嘢有啲咩事，我應該揾邊一個。咁但係以前咧都係叫做散嘅，因為我唔係話好 official 地可以喐動佢嘅，或者我想點樣去協調咧，要當刻就住呢一件事再 call 大家嚟開會協調。咁可能個主動性就爭少少，或者係我唔可以好地將佢統籌喺而家。總之我有啲咁嘅資源㗎啦，我有冇啲嘢可以 plan 嚟做咧？就住某啲嘢，而家係比較散啲嘅，即係個主動性或者係叫做佢出嚟協調嗰樣嘢係確實爭啲嘅。如果真係第時有一個架構可以架起，大家可以掘到資源，總之 officially 呢一班人就係叫做當十八區義工隊，呢一區嘅義工隊就係呢啲人啦。咁你可以就住個 dynamic， 甚至乎嗰個區所需要嘅東西，你可以有一啲比較特色少少嘅，就住嗰區嘅需求啦。咁譬如話老人家多啲，或者小朋友多啲，咁你個 service group 就會唔同嘅咯。譬如話小朋友多啲，咁如果係補習啊、托兒啊相關嘅東西，係咪可以做得到？如果係老人家多啲，咁其實上門或者係仔女養嘅東西係咪多啲咧？即係其實好多呢啲係可以諗嘅。咁當然而家佢嗰個主體方向，而家都係我 up 嘅啫，我都唔知道佢確實地係想點樣。但係我以自己嘅地區經驗啦，咁樣諗嘅話咧，其實可以有好多東西可以做，而本身社區入面有好多一啲叫做一啲住户啦、地區人士咧，其實佢都有好多 service 需要人去幫手嘅。咁我哋點樣關顧？點樣即係叫做我成日都話 fall back in love 嚟個你自己個社區咧？點樣愛翻呢個社區？點樣去 contribute 咧？咁其實係可以做到。有啲人好中意做義工嘅，而係跨好遠嘅區，荃灣走去將軍澳做，大有人在。咁但係如果佢統籌到，佢可以園區做，咁係咪可以做嘅嘢就多啲，唔使嘥咗時間去叫做去搭車咧？咁其實真係可以諗 嘅。咁但係其實地區入邊本身有嘅資源咧，都唔係話咁貧乏啦。譬如區議會本身都好似係做緊呢啲即係處理地區事務嘅工作嘅喎。即係咁，將來譬如有一隊義工隊，又有區議會，咁係資源重疊啊，亦或是大家點樣互相協作分工啊？ 我講唔同，區議會唔係做 volunteer service 嘅嘛。區議會其實某程度上，你要諗清楚你個區域發展或者唔同區大家夾埋一齊發展，你應該點樣去 set？ 如果你淨係停留於我齋派嘢嘅情況，咁其實你嗰件事咪好 low 咯，係咪先？區議會本身就係話，我就住呢個區嘅發展，我究竟應該點樣去 set 自己呢個區嘅藍圖？譬如話，我哋以前荃灣，我哋喺西樓閣公園，其實係十幾年前未有嗰個分定之前，已經諗好唔係喎，呢個地方應該咁樣發展，直到有錢，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咁呢個係一個政策上嘅東西。但係你講緊義工隊又唔同喎，義工隊係講緊人嘅問題，人同人心，我哋社會社區連結，人同人之間嗰樣嘢點樣去做？咁係完全兩件事。 嗯哼，啊咁啊，我哋 又轉一轉啦，講緊咧就係喺嗰個管治方面啦，話提升管治能力咧，就想要增加官員同埋立法會議員嘅聯繫啊。你覺得而家做成點啦？將來可以點樣做好啲啦？點樣增加咧？ 今屆就好難去 evaluate 啦，因為我哋開咗一個月會鬆啲就已經 work from home 啦。咁聯繫上都係用 WhatsApp 啊成嘅。咁確實係好多 policy， 如果係越早議員們可以介入咧，其實係爭好遠嘅，因為始終。以官員有陣時佢諗嘅成個藍圖諗得非常好，咁可能有啲細節位咧，其實係議員先至清楚，尤其是可能一啲叫做直選議員不嬲喺地區打滾，其實對市民嘅嗰對某個東西嘅意見咧，其實好強烈，已經基本上 predict 到大家會點樣去諗。咁其實如果越早去解一個結咧，會更加好嘅。大家都知道以前早期嘅一啲叫做公眾諮詢啦，佢可能係 OK 開張台喺個台度，我同你講要做啲乜嘢，跟住下邊啲人就抽籤五六個人俾意見，俾完意見就算完噶啦。我諮詢完㗎啦，咁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其實政府近年已經轉咗一啲好好嘅方法，就係叫做 round table， 佢可能開十張圓台，大家就住某個議題，大家 discuss， 大家去傾，傾完之後咧，再攞翻出嚟，有少少係好似做一啲討論式嘅一個建議，咁其實係中間尋找共識。其實個 approach 係好好多，亦都係主動好多。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再優化呢？議員喺呢啲諮詢、地區諮詢啊，或者甚至乎一個藍圖嘅 setting 方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再點樣深入啲一齊幫手呢？其實係值得去再提升嘅。官員亦都係會唔會係今次我淨係負責嚟立法會講呢？定係好早嘅時候高級啲嘅官員亦都可以解釋得清楚啲點解呢件事點樣嚟嘅先？其實點樣嚟呢樣嘢咧，成日都好困惑啲香港人嘅，即係我哋係見到個 policy， 你話要起條路喺我面前，咁點解？成件事同咩有相關啊？咁呢啲嘢其實大家都不停咁思考嘅。咁但係會唔會官員可以早啲去做呢件事咧？或者大家一齊去令到大家明白，有陣時一啲發展係講成個香港，或者成個大嘅區，或者三四個區嘅連結性嘅問題。咁呢啲東西咧就可以喺早期一啲互相合作啦。嘅情況咧係可以帶到出嚟咯。 最後咧，短短地一分鐘時間左右咧，其實頭先你講起解結啦，咁喺行政長官選舉嗰個答問會嗰度都有記者問到李家超，就話咁香港嘅青年嘅夢想都包括追求民主、自由、公義啊。咁李家超回應嗰陣時就話用結果嚟到去收集分歧啦。咁你又覺得呢個講法係點樣？即係要去收集分歧去解結，容唔容易啊？ 啱㗎，其實你如果個結果，你本身追求嗰一樣嘢係冇可能達到嘅。或者乎甚至乎大家都見到以前我係用暴力，我覺得用暴力係解決到問題嘅。咁呢樣嘢，我諗歷史上面已經話得俾你聽，有暴力呢其實解決唔到問題嘅，始終都係要傾。咁如果係佢哋喺地區，頭先講翻第一個 topic， 去得地區入面可以 involve， 原來學習到如果我要推一樣嘢。正路地應該係點樣去推，點樣去整，跟住再諗，我應該點去？我有呢個高，我希望要達到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去做，令呢件事成事？咁呢個係一個學習過程，對香港嚟講，亦都係個正向嘅發展。 好，唔該曬，林林，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好，我哋同林林傾完之後咧，我哋即刻轉一轉啦，咁啊，再問埋啦，就係新思維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啊，早晨，狄志遠。 早晨，張鳳平。 早晨，其實都想看看你對於李家超的政綱整體來說的意見是怎樣的？ 這樣說就如果跟政綱和近期的李先生的表述呢，就政綱就真的只見樹木就見不到個森林的，很多點子，但是譬如說整個政綱怎樣去面對現在今日社會的困難或者是發展方向呢，就個大嗰個個 picture， 大嗰個圖畫，我哋就睇唔到嘅。嗱，俾我哋關心嘅第一樣嘢就係過往一段時間社會一座好嚴重嘅撕裂啦。咁而家情況都係唔係話好理想。咁社會復和，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因為如果唔係咧，政府係去推動施政或者推動一啲政策咧，係會係即係舉步維艱嘅。舉個例子嚟講，喺疫情當中，譬如我哋政府鼓勵人去打針啊，去做檢測啊，咁都好多阻力嘅，咁都係因為市民同政府的關係唔係太理想啦。咁第二部分就我哋關心就係嗰個民主嘅發展啦。咁民主嘅訴求咧係香港市民其中一個期望嚟嘅。咁亦都基本法説明咧係我哋要邁向雙普選。咁第六屆政府有五年時間啦，最少，我覺得五年裏面我哋將呢個政治發展嘅議題擺喺一邊而置之不理咧，我覺得係唔符合香港人嘅期望，同埋 即係喺憲制上嗰個責任啦。咁第三方面，梗係我哋希望即係作為社福界都希望喺福利方面有多啲大嘅改革啦。咁呢幾方面，我就喺李先生嘅政綱裏面，我就睇唔到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景象咯。咁當然我哋可以樂觀咁睇嘅，因為即係李先生佢今次參選都時間都比較急促啊。咁佢係咪嚟緊時間係咪可以即係選舉完之後去籌備嘅政府，或者係諗下日後嘅施政嘅時候咧，佢多啲時間即係同個社會多啲互動啦。即係就住點樣可以令到社會復和啊，民主點樣進步發展啊，福利點樣可以有突破性嘅進步咧？我都好期望佢係喺有啲時間去同社會多啲互動，從而咧去揾到一個比較具體去點樣未來幾年咧去點樣推動呢幾方面嘅發展。呢個就係我自己嘅諗法。 譬如講到社會復和方面啊，即係你嘅諗法入邊，可能你希望佢嗰個政綱入邊有啲乜嘢嘢就會係比較能夠處理到呢個問題啊？ 我想最單你有三樣嘢，第一樣嘢個政府嘅表現啦。有時我自己覺得政府過往嚟講咧，都係即係喺有佢嘅思維嘅方法。咁點解好多人話政府唔到地咧？即係唔係話我哋非建制派咁講啦，就算建制派朋友都覺得咧，政府嘅施政或者諗法咧，同市民係有啲距離嘅。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政府嘅思維應該要改動一下。除咗佢自己本身嘅考慮問題嗰種方法之外咧，睇下市民嗰、那個需要底係點樣啦。咁除咗佢有個新嘅思維之外咧，第二佢同社會嘅溝通，過往嘅溝通係比較少嘅，或者有啲溝通咧都係形式上嘅嘢。咁所以喺結構上咧，政府係點樣有系統地係同市民溝通？咁我睇到李先生都有啲點子嘅，佢可能都會考慮一下會唔會重組中央政策組啊，或者地區嘅網絡可以做得細緻一啲，或者係大家嘅互動係良性啲。咁呢啲都係可能係正個方向。咁但係當然你個全面係點樣去睇啦？第三方面咧個問責咯，因為而家我哋係一個問責嘅政治制度。咁如果係政府官員，應該清清楚楚話俾佢聽，譬如局長啊，我有我個一年有個 KPI， 即係我呢一年嚟我想做啲乜嘢，有咩時間表，有咩結果希望達到嘅。咁做得好嘅，當然我哋俾掌聲啦；做得唔好，咁佢可能就要問責啊咁樣。咁我相信呢幾樣嘢咧，係個政府嘅承擔或者個表現係出色咧，我覺得係比較容易咧，係挽回市民對政府嘅信心。當然，即係社會仲好多嘅紛爭啊，我哋都係一個比較用寬容嘅態度去對待啦。係特別年青人啲反應咧，我哋比較多啲接納啦，從而可以令到個社會裏邊咧係多啲尊重不同意見或者接納不同意見咧。呢個係一個大嘅方向。 嗯、 因為而家現在個所謂個競，所謂即係講得極端啲，個鬥爭氣氛雖然係好濃嘅，亦都係一啲團體之間啊咁。 好啊！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今屆李家超話到咧，政改喺今屆嚟緊嗰屆政府咧就唔會最優先處理嘅。咁你就話即係唔符合香港人期望啦。咁你覺得即係譬如喺新一屆嘅政府任期入邊，係咪即係一定要處理到政改先得啦？如果佢真係講緊話唔係最優先處理，咁有啲咩方法咧？你覺得？ 嗱，唔係優先處理，我希望唔係唔處理。因為我哋回歸咗25年啦，即係話我哋50年不變嘅階段咧，已經過咗一半。如果未來5年我哋都唔去面對點好好理順一個憲制上嘅責任，從而香港逐步邁向民主嘅一個政制咧，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特區政府未來5年呢方面嘅表現，真係會可能令香港多啲市民嘅失望。咁點解大家有啲朋友覺得政改攞出嚟咧，好似好辣手啊咁樣？咁當然過往有幾年嘅經歷咧，大家都係可能都相同，即係似乎揾唔到出路。咁但係我哋會唔會換一個調子啊？係喺政改發展裏面係有社會嘅分歧，咪任何事情喺社會都有分歧嘅。咁我哋咪用一個新嘅思維、新嘅做法，多啲嘅溝通，多啲互動。逐步發展，喺我哋新思維嘅角度嚟講咧，我哋認為831作為起步點咧係有空間，因為呢個係中央人大嘅決定啦。咁亦都我哋當時推動831可以接受嘅第一步嘅時候，市民都有部分人接受啦。咁我相信建制派都同意呢個方案。咁作為一個起步點，令到個民主發展有咗氣息先，咁從而逐步邁向雙普選。我覺得我哋政府能夠坦誠同市民去溝通。 達至一個逐步做發展呢，我相信而家要思考一個方法。正如政府都好積極去推動23條，23條可能在社會上都有不同意見，如果他理順了一些民意，可能他的工作呢是進行得好。我希望除了23條之外，另外一個憲制責任就是按基本法邁向雙普選。我覺得這個是一來憲制責任，我都強調很多市民都很期望呢香港有一個民主法發展。民主發展和暴力的是 不是等於的，或者是民主發展不是必然是等明的是拖垮政府那個的施政的。因為很多世界上很多社會是有民主的步伐呢，都令到社會政府呢的認受性高了呢，而社會的發展呢也都是按步地去推展咯。 嗯，最後講埋呢，就在社福的政綱那裡，你覺得是不是符合你們社福界的預期呢？ 我就期望是將來有同阿李先生或者新的政府有多些互動。佢個政綱有提福利嘅部分，佢四大嘅範圍裏面其中一個都係講緊民生福利啊，咁呢個我哋覺得係可取嘅。咁但係點樣具體操行操作呢？嗱，譬如我哋講老人院，咁大家睇到呢幾個月嚟老人院嘅情況係非常之慘烈啦。咁所以點樣去推動好改善老人院呢？咁佢嘅政綱有提嘅，包括點樣揾地方啊，人力啊，質素點樣改善啊？咁呢個大方向係冇錯，但係我哋期望就係未來五年或者未來一段時間，究竟個老人院點樣按部就班，從我去嘅方向係可以推展出嚟咧？未來五年每年我哋係開幾多個老人院位咧？人力嗰個發展點樣去重組，令到多啲年青人啦、啊，或者覺得呢個事業咧係專業而有前途啦、啊。咁而家老人院嘅質素仲有好多可以提升嘅機會，點樣按部就班，有時間表？有目標，有評估，咁所以咁樣做法呢，咁真係真真正正叫做以結果為目標一個措施。咁如果呢啲地方我都好希望嚟緊時間呢，我哋同李先生嘅團隊或者將來新政府呢好好咁樣去溝通。其實我哋呢啲具體意見呢都俾咗喺即係俾佢哋參考。 同戴志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匯豐銀行嘅 PayMe 以及中銀香港嘅 BOCPay。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已經要求各個營辦商向小商戶或者受疫情影響的行業提供協助，透過回饋或者推廣活動，讓市民和商戶受惠。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他表示港府容許市民改用其他電子支付方式收錢，將會能夠令到各支付平台不敢怠慢。他補充，市民經歷幾次收取消費券的經驗，會更加了解自己的消費模式，以選取合適的領款方式。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就認為，轉會的人只佔少數。他指去年市民申請消費券的手續繁複，長者填表有困難，估計他們不願意再填表，而年輕人就視乎誘因才決定。《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昨日起取消就新冠疫情發出的外遊警示，並且容許非香港居民入境，但首日只有大約20班航班抵港。不過經過五一假期之後，抵港航班就會顯著上升。機管局的航班資料顯示，明日將會有多達50班的航班抵港，比起近期的平均航班數目增加接近兩倍。其中以台北抵港的航班最多，一共是有9班，比起前兩日的2班增加超過3倍。抵港的新加坡航班亦都會倍增，預料外來訪客將會陸續增加。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明日就會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三月中旬的時候已經預言，第一季 GDP 很大機會會出現按年負增長，目前市場預期第一季的 GDP 按年收縮是 2%。 陳茂波昨天在網誌中表示，這個星期公布第一季經濟負增長的幅度，零售、銷售和食肆收益數字都反映正值第五波疫情高峰，香港經濟較弱的狀況。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政府在日前公布首批認可醫學資格名單，27間海外院校培訓的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服務滿5年，取得認可的專科資格和通過評核之後，可以正式註冊在香港執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發表網誌說，醫務委員會核下的特別註冊委員會爭取在下個月內公布第二批名單，並且今年之內會完成訂定認可醫學資格名單的工作。這是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內地近年收緊回收物料入口，令到本地廢紙回收價暴跌。為了減少依賴出口市場，環保署計劃在環保園一幅面積大約 1.4 公頃的土地興建紙張廠。據住透露，相關地段租約的公開招標工作已經完成，預計中標租戶可以在今年動工興建設施，2025年開始運作，每年處理不少於30萬公噸的本地廢紙。不過有環保人士指，紙張廠投產仍然不足以吸納本港回收的廢紙總量，敦促政府做好監督，確保本地回收紙的質素具競爭力，以尋其他出路。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取消強積金對沖是現屆政府的承諾，亦都是理所當然要還給勞工界的一個公道。政府和勞資雙方亦都已經達成高度共識，應該是盡快通過立法。社評說，經濟再困難亦都不應該讓朝不保夕的基層打工仔來承受。下屆政府要努力完善本港勞工保障，包括提升完善失業救濟等等安全網措施。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特首林鄭月娥在自己臉上貼金，說在勞工權益上交出了一張亮麗的成績表。政論說，標準工時只聞樓低響，最低工資只是購買一個兩餸的飯盒，而聲稱爭取立法會在6月30日之前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實際上最快都要到2025年才會實施，而增加法定侍產假和法定產假是慷僱主之慨。政論說，港人會忘記是怎樣捱過他管治的五年任期。《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房屋問題是港人的最大關切，亦都是中央始終牽掛在心的議題。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表明，會以戰略眼光和全域的思維持之以恆開發土地，建立長遠土地儲備。社評說，雖然政綱的篇幅並不長，但是體現了想做事會做事，做成事的務實風格。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歐洲國家丹麥日前宣布停止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是全球第一例，理由是民眾疫苗覆蓋率高，而且大部分人口已經曾經染疫，代表免疫率高。社論說，新冠疫情時刻在變化，各地政府的抗疫措施以平衡抗疫和民生之間的取捨，政策在放寬之時還要保持民眾警惕之心，才是最理想的方案。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5月2日，本港新增300宗确诊，普通科门诊部分服务将恢复。第二阶段消费券预期暑假发放，将增加两个储值支付工具。特别注册委员会争取下月公布第二批认可医学资格名单。联合国和红十字会证实，正从马里乌波尔撤离平民。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家听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朝系张凤平喺度啊！嗱，喺啱啱呢个星期六咧，就有一条新嘅条例生效啊，就系禁止进口及售卖电子烟及加热烟嘅条例啊！咁啊，其实大家之前啊喺唔少嘅铺头都话，佢哋可能已经一早就已经卖咗啲货啦，或者有啲咧食开呢类烟草嘅烟民咧就话一早已经囤积定啲货啦。咁大家有冇去观察到或者见到有呢啲嘅情况咧？可以打嚟187232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而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就揾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同我哋睇睇呢一条条例嘅执行情况啊。早晨啊，局长。 早晨 啊，局长，早晨。嗱、 啊， 我见到咧，就条例就生效咗两日啦。而家嗰个落实嘅情况系点啊？仲搵唔搵到啲违规咧？我见你话啊，条例生效之前都去过200多个呢一类嘅零售点嗰度，去睇到仲有少量嘅零售点仲卖紧嘅。咁呢两日啦，仲搵唔搵到呢一类嘅零售点咧？ 其實呢就我哋第一呢條條例呢就喺4月30號生效啦。咁其實就衛生署呢一直呢就都有佢嘅控煙酒嘅督察呢，其實都會因應投訴呢進行一啲調查，同埋呢係採取執法行動嘅。咁而家控煙酒辦呢就佢喺法例生效後嗰個巡查行動呢，其實暫時呢未發現一個違規嘅情況。不過我都即係重新，因为这个法例开始了之前呢，我们都即据报道都知道有些人就说啊，他说想买黑市啊那些，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呢是不好啦，因为呢这个呢是违法，那违例者最高呢是可以被罚款呢是50,000元，同埋呢是监禁6个月的。那第二呢就是其实我也都明白，因为呢是吸烟呢是上瘾的，那所以呢如果当一开始都吸烟呢，其实某程度上我哋亦都好理解咧，煙民咧都好難自主，因為咧呢個都係一個身體上嘅一個即係成癮咧，係一個變化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加大力度咧，係做我哋嘅戒煙工作。尤其是咧就係即係有一啲咧，例如佢係食緊加熱煙，因為好多時咧，例如加熱煙咧，有一啲人我都理解到咧，就係佢係食加熱煙，又一齊咧都係食傳統煙，都有一個咁嘅情況嘅，因為慢慢咧好似覺得唔係好夠咁樣。因为成瘾嘛，咁所以咧，我哋嘅亦都请卫生署咧系加大力度咧系做呢个戒烟嘅工作，尤其是系呢啲系帮呢一类嘅烟民咧系去戒烟。我哋而家喺医管局啦，例如啦，都有70个呢啲无烟新天地嘅可以提供戒烟服务啦。卫生署亦都系有佢哋嘅热线1833183啦，亦都系。仲有佢哋亦都係資助例如東華啊、博愛啊、樂善堂啊等等，呢啲都有不同嘅戒煙服務。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係去即係呢啲嘅戒煙服務，我哋都會幫大家嘅嚇。 咁啊，戒煙控煙嗰度咧，稍後再請教局長啊。咁但係咧就想即係問多少少關於呢條條例生效咗之後嗰個情況。咁頭先你都一開始講到啦，話就都有一啲嘅零售店，你都留意到就話佢哋可能將來就諗住用一個黑市嘅形式去繼續賣呢一類即係另類嘅吸煙產品啦，咁其實嚟緊咧，署方喺嗰個譬如巡查或者去監察啊嗰啲嘅情況嗰度，會點樣去再做多啲咧？同埋譬如短期內會唔會話個執法力度可能又個執法嘅方法又有啲乜嘢嘅做法咧嚟緊？ 其實主要咧分兩方面嘅，一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呢個條例咧就係話係唔可以即係進口啦，亦都唔可以銷售啊、賣廣告啊等等嚇、啊，有五樣嘢嘅。咁一就係話喺入口嗰度，入口嗰度咧，我知道咧就是、海關咧其實都係努力嘅嚇，佢哋即係亦都係不斷咁去執呢啲私煙啊，即係呢啲走私嘅加熱煙啊咁。咁同埋咧旅客咧嚟到咧，其實咧亦都係唔可以帶入嚟嘅。咁所以咧我諗喺即係關口呢方面咧，喺入口呢方面咧，呢度咧一定咧係會留意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市面啦，市面嘅層面啦。咁如果喺市面咧，當然咧我哋亦都唔可以零售啦。而家咁喺零售嘅層面咧，衛生署咧都會係例如同海關嚇，大家咧都係會商討一啲嘅策略啊，或者有啲嘅聯合嘅行動啊。而衛生署咧亦都會係有啲嘅巡查啊，如果係收到投訴咧，亦都係會去介入啊咁樣。咁所以我諗主要就係喺呢兩方面咯。 頭先你講到話旅客都唔可以帶入嚟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如果有一啲嘅旅客啊，或者外地翻嚟香港嘅，咁可能佢唔係好熟啦，啱啱先至開始生效啦個條例，咁佢真係帶咗嘅話，咁佢哋係點樣處理噶？ 當然咧，如果佢係帶咗嚟嘅時候咧，我哋海關嘅同事咧都係會 收咗佢啦吓，佢系即系要攞交咗佢出嚟啦。咁我谂呢个系即系重要嘅。咁但系咧随住我哋呢个法例生效啦，同埋咧我哋个宣传啊呢啲嘅工作咧，咁其实咧都系会请大家咧系唔好带入嚟吓，因为咧呢个系不能够入口嘅。 嗯哼，咁头先都讲咧，话即系有一啲嘅医民咧，一早就已经囤积咗有一啲嘅货喺度噶啦。咁嚟紧啊，譬如而家唔准进口，唔准卖。咁但系下一步会唔会可能话直情系唔准食啊，唔准管有呢一类嘅烟草产品啊？ 我谂我哋喺法例嗰、那个。即係修改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深思熟慮，睇下咧點樣係能夠咧係一方面咧係能夠要去保護我哋即係全香港嘅市民啦，尤其是係年青人啦，唔好係即係吸上煙癮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都要睇而家實際嗰個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嗰個管有咧係即係冇話有一個。去禁止嘅，咁但系咧，我谂两方面，一就系我尽量咧，就系、是、有我都听到有啲烟民讲话啊，既然系咁，不如都戒烟啦。咁其实我哋每一个嘅控烟嘅措施咧，每一次咧出嚟，例如我哋有唔同嘅加强，例如好似话二手烟嘅加强，或者系有啲多啲嘅其他嘅规管咧，其实都有一部分烟民咧，佢都会系索性戒烟嘅。咁所以呢个系一方面啦，咁。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哋要系大家系都会继续食咧，我哋有另外一啲措施咧，都会多管齐下咧，系咁去处理嘅。例如都系即系我哋都会即系收窄一啲可以食烟嘅一啲嘅范围啦。咁呢个都系保障咧全香港市民嘅健康。咁最终咧，而家我哋传统烟咧都系大家都系仍然系可以一路管有啊，同埋吸食啊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哋在我们一个的非传染病的一个行动计划呢，我们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在2025年呢就是要将我们的吸烟率呢是减低到 7.8%、除了是这样之外呢，我们也都会是有一个推进一个烟草中局。这个烟草中局呢是 endgame， 这个呢就其实很多国家呢都定立了这个烟草中局的目标啦，还有呢是时间表路线图的。一般嚟講咧，就係、是、都係會將吸煙率咧降低至到咧係嘅少過5%，咁呢個都係為目標嘅。咁香港而家我哋咧係積極推進呢、這個嘅工作。咁我哋當然咧煙草中局唔係。只是讲啦，而系咧都有全方位嘅控烟政策啊、策略啊、措施啊咁。咁我哋都会订立一个烟草中局嘅时间表同埋路线图，稳步咧系推进咧，即系希望达至一个无烟香港嘅一个整体目标咯。 嗯哼，我见到咧就系、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啦，就订立咗2030年之前咧就将香港个吸烟率就降到5%或者以下嘅。咁跟住咧就会开展嗰、那个全面禁烟嘅程序啦。咁呢一个全面禁烟嘅程序又有冇一个目标话系边一年可以希望做到噶？ 其实咧我哋而家嘅阶段性目标咧就系喺2025年咧系去到7.8%， 即係而家咧係10.2%，咁咧就係去到7.8%。咁呢個係我哋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同埋行動計劃嗰度咧已經係定咗噶啦。咁當然我哋長遠嘅目標都係消除煙草嘅禍害啦。咁所以我哋睇一睇2025年啊，我哋其實都會。一路咧係監察住咧我哋嗰個香港嗰個吸煙率嘅，咁我哋亦都下一輪嘅吸煙率咧應該咧都會係會就嚟大家都會知道噶啦，我哋一了清楚咗咧，我哋都會公布嘅。 好， 咁然之後咧就再我哋都會睇一睇，例如2030係咪能夠達到再降低到低過5%咧？因為如果我哋一去咗呢個煙草中局咧，點都會係5%或以下嘅。咁我哋因为如果当你嘅吸烟率咧喺个社会度咧系越嚟越低嘅时候咧，即系意味着咧，其实嗰个戒烟嘅工作咧系越嚟越困难嘅。就算我哋系可以防止到大家咧系再吸食嘅话， 明白。咁啊，我哋转一转话题啊，咁啊讲到咧，医委会辖下嘅特别注册委员会上个礼拜公布咗第一批认可嘅医学资格名单，咁啊有27间海外嘅院校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睇一睇个名单上面咧，其实。 制定而家嗰27间咧，即系系考虑过啲乜嘢嘢啦，同埋有呢几间之后咧，嚟紧预计有几多合资格嘅海外医生可能会嚟到香港咧？ 我諗嗱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話我哋呢個名單，嗱呢個名單咧因為我哋希望咧係及早推出，咁所以咧就盡量係分批推出啦，因為咧可以咧係較快咧可以推出到，令到咧我諗一啲喺海外如果想翻嚟嘅就可以即係盡快去即係報名去例如睇下醫管局嗰度嗰個工作啊，或者係其他我哋嗰四個嘅機構啦。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係有意去外國升學嗰啲咧。亦都係可以及早知道，咁但係亦都明白咧，就係、是、話大家覺得咦得27间啫喎，咁最初唔係話應該有多啲嘅咩咁樣，咁其實咧就我哋而家亦都係爭取咧喺下個月咧都會有第二輪嘅一個名單，所以工作咧一路咧係做緊嘅，一般嚟講當然咧。都會睇翻嗰個國際嘅排名啦，不過呢個唔係單止係呢一個嘅，亦都會睇翻有關嗰、那個學校嗰個課程嘅內容啊，等等嚇。咁、所以成個委員會咧，其實咧一路而家都冇停過嘅呢啲工作，一路做緊。咁希望咧盡快可以有第二批嘅名單咯。 咁關心下第二批嘅名單啦，即係睇個審批進度啦，同埋而家見到咧第一。批呢27个咧，佢哋主要嚟自嘅嗰啲国家啦，都系5个嘅啫，就系美国啦、英国、加拿大、澳洲同埋新加坡。咁所以睇下嚟紧第二批嗰啲名单嗰度，其实会唔会可能系有更加多嚟自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嘅学校有机会喺呢度嘅咧？同埋目标可能最终即系有几多间学校系会喺个名单上面啊？ 我哋我諗喺修例嘅時候，大家討論咧，我哋嘅初步嘅建議咧，就都係大概係即係100个即係呢啲嘅即係大學嘅名單係大概係呢個數目或者係以內啦咁樣樣。咁因為首批咧，我哋都嘅工作咧，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適合嘅一個即係數字啦，同埋咧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嘅選擇。第二咧就係、是、至於係。邊一個國家呢，我哋冇一個既定嘅話我哋一定呢要係有邊個國家邊個國家咁樣嘅，咁主要呢都係睇返第一就係佢嘅嗰個水平啦，同埋呢我諗最終呢都會睇返呢佢哋嘅即係課程嘅水平呢都會同我哋香港兩間嘅醫學院呢嘅水平呢係相約嘅，咁不過我哋都會大肆宣傳啦，因為希望呢都令到呢喺海外嘅尤其是係一啲港人去咗喺海外讀書或者係喺個海外工作緊嘅醫生咧，其實咧如果有意翻嚟香港咧，都希望可以鼓勵佢哋咧。而家我哋有呢個特別註冊嘅制度咧，可以咧就可以盡快翻嚟咯。 嗯哼，不過咧即係講到話係喺海外嘅醫生過翻嚟咧，其實都有好多人都會關注噶啦，就係、是、局方點樣確保呢批醫生佢哋嘅質素啊，之後點樣去監察佢哋嘅表現啊咁樣。 嗱，呢個咧都係我哋尤其是喺修例嘅時候咧討論好多，亦都係食物及衞生局咧，我哋同埋嗰四所嘅機構咧，大家好關注嘅。咁我哋呢個特別嘅制度咧，特別註冊嘅制度咧，都唔係唯一嘅途徑嚟嘅，其實都有其餘，例如好似有限度註冊啊，或者係可以翻嚟考試啊，呢啲咧仍然係存在嘅呢啲嘅制度。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就係話唔係淨係話單係佢來自。哪一個大學啦，那個大學都有 一定的質素保證啦，他都是需要如果他是專科醫生的，他要有當地註冊了的即是專科醫生的資格啦，如果未是專科醫生的時候，其實他都會回來呢，是我們都會提供一個即是專科的培訓啦，那他要好像其他的人我想即是本地培訓的醫生都是通過呢是一些考試，還有呢是一些本地現在一些專科學院的他們的即係一個成個嘅制度咧，係去達至咧務求咧佢嘅水平咧都會係即係有一定嘅保證啦。咁另外當然佢都要需要喺呢啲嘅機構，例如係醫管局啊、衛生署同埋咧係兩所大學嘅醫學院嗰度工作。咁喺工作嘅期間咧，都會有工作嘅一個即係評價同埋咧係一個佢嘅表現嘅一啲嘅報告啊咁樣。咁而家我哋亦都係傾緊咧，就話。同呢四間嘅 的機構呢，其實大家對於當然大家的工作因為有不同，都會有一定的對他們的即評價的一個即整體的不同的制度，但是呢可能有一些的要求呢都會是大家都是會共通的，我們現在都大家在商討緊啲問題啦。 好啊，我們再轉一轉啦，講講疫情方面的問題啊。之前大家都多唔同嘅專家都會預測，可能復活節假期大家多咗外出嘅話會令到個疫情有啲反彈嘅。不過暫時睇翻啲確診嘅數字都唔見有啲大幅度嘅反彈，即係可唔可以話個疫情真係去到一個穩定啲嘅狀態啊？ 而家咧，其實就個疫情咧都係受控嘅。咁我哋亦都係如果睇翻啲數字咧，大致都係向下。咁不過咧因為我哋嘅即係放寬嘅即係有序同埋逐步啦安全嘅放寬咧，其實呢個我哋都要監察嘅。咁呢個係一個香港即係社會面嘅一個監察啦。所以點解咧就檢測咧係非常之重要嘅，無論係核酸檢測或者係我哋嘅快速抗原嘅檢測咧，因為呢個咧令到我哋能夠咧係早發現同埋咧係早隔離同埋係早治療。大家當然打針是重要啦，因為這個呢是可以保護到自己，同埋呢是令到個社會呢都會有一個即係整體嘅免疫。咁但係呢就算打咗針其實呢都係需要檢測嘅，因為呢檢測係能夠令到我哋個喺自己如果係個人呢可以早發現啦早治療，因為而家我哋有口服藥啦嘛。喺社會嘅層面呢我哋早發現就可以早干預，令到我哋可以去即係一路達至呢個動態清零嗰個嘅目標，咁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希望咧，就係話一路去監察住咯。而外防輸入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衛生署都一直咧睇翻一啲輸入嘅個案，佢嘅基因排序，務求咧我哋即係會知道咧，如果係有一啲嘅變種嘅病毒咧，我哋咧係可以。在科學上咧，係更加了解咯。 其實咁聽嘅話，即係而家嗰個疫情嘅回落嘅速度係咪都叫做符合各方大家早前嘅預期啦？若然係咁嘅話咧，嚟緊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放寬嘅措施咧，係咪真係可以預期喺今個月嘅下旬就去做啦？ 我哋而家一路咧都監察住一啲嘅數字啦，無論嘅確診嘅個案啊，污水監測啊，以至到一啲香港大學嘅一啲嘅指標啊，嚇，同埋我哋衛生防護中心佢哋嘅個案追蹤嚇嘅一啲流行病學調查嘅一啲嘅結果啊，咁樣咁當然都會睇翻醫管局嘅一啲嘅數字嘅，即係例如而家我哋都係三減三種一優先嘅政策，咁所以對於即係病人嘅減少啊，重症係咪都而家咧？其實我諗喺深切治療部嗰個人嘅數目啦，同埋咧係嚴重個案咧，都係一路減少嚇，死亡亦都係減少。咁所以我哋都一方面咧要穩控嗰個嘅疫情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當我哋放寬嘅時候咧，都係一個逐步有序同埋安全，同埋咧當我哋行即係一路嗰個復常之路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保障的措施，例如好像我们在餐厅或者是飲食那里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空气的即是 在復常的阶段呢，都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合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围封沙田丰盛苑永盛阁，朝早大约七点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共有大约1439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两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此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816户，當中131户在過程之中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 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超过7000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727宗本土确诊以及6606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529宗确诊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98宗确诊病例和6548宗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新增本土死亡个案32宗，平均年龄 84.1 岁，由53至98岁，全部患者都有严重疾病和肿瘤，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疾病。北京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36宗本土确诊病例以及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所有个案已经转到定点医院，并且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广东省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23宗本土确诊病例，全部在广州。新增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来自广州和江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疏散平民行动展开，总统泽连斯基说首批大约100人已经撤离，预计星期一抵达乌方控制城市扎波罗热。俄罗斯国防部提到的撤离人数是80人，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国防部说他们被送到顿涅茨克一处地点，并且在那里获得住宿、食物和必要的医疗救助。对于有意愿前往乌克兰当局控制地区的人，俄军已经将他们移交给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联合国证实亚速钢铁厂的人道通道正在运作，红十字会说现正参与相关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朝早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看到资料更新了没，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查询2891-1001。 2022年5月2日。本港新增300宗确诊，普通科门诊部分服务将恢复。第二阶段消费券预期暑假发放，将增加两个储值支付工具。特别注册委员会争取下月公布第二批认可医学资格名单。联合国和红十字会证实，正从马里乌波尔撤离平民。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今日有张凤平在这里。刚才呢跟大家去看过不同关于李家超他的政纲，亦都呢跟大家去关心过呢，就是关于加热烟这些禁卖和禁止进口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意见呢？打来18731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们电话旁边有严女士在这里。早晨严女士。 早晨主持。我想讲一下呢，就是住屋问题。即是我呢即土生土长嗰啲40几岁嗰啲人咧，买屋又买唔起，同埋申请公屋又冇资格，所以我希望咧政府放宽呢啲年纪，即系啲40几岁人啦，咁嗰啲即系申请公屋嘅资格，即系变咗咁就好啲啦。 系，阿严女士，系， 仲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讲下咧，即系嗰啲 儿童即系托管嘅问题啊。即系儿童托管咧，我应该觉得咧就系话，即系唔好话即系嗰啲低收入家庭啦，就算嗰啲即系比较少少有啲收入嘅高少少嗰啲，嗰啲儿童咧都好需要人照顾啊。 嗯、 因为嚟讲，佢父母都要翻工噶嘛，系咪啊？你请工人未必请得好嘅，变咗有一个好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即系希望政府咧都会多啲。 好啊，阿嚴女士咧，聽到佢嘅諗法咧，就係、是、想講到即係可能個線路有啲問題啦，就我哋接唔翻啦。不過聽得好清楚啦，佢嘅諗法咧就係、是、即係譬如喺住屋方面啦，嚟緊啊可能對下屆政府嗰個嘅期望咧，都係希望可以係咪處理得好啲啲啦？譬如係咪可以放寬下嗰個申請公屋嘅門檻啦？以及係喺個兒童託管方面咧，佢都有一個諗法嘅，就係、是、希望多啲嘅基層、多啲嘅市民都可以受惠得到。我哋另外再接啊陳小姐啦，早晨，陳小姐。 係早晨啊，主持人。係我想講下咧，而家呢個即係電子支付嗰啲嘅問題嘅。 哦，個消費券係咪？ 系系，咁我咧就本身都有用开八达通啦，同埋支付宝嘅。咁但系咧，其实支付宝我少用啲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呢啲支付宝或者其他咁啦，咁佢就要用电话去到支付啦。咁发觉咧，就当有啲嘅点咧收得唔好嘅时候咧，其实支付系好有困难喺嘅。咁喺捞咧，捞好耐都未捞得到去俾钱咯。咁八达通就方便好多，所以我咧虽然有两种支付啦，但我选择。消費券咧，我都會選擇喺八達通啦。咁、不過咧，都想反映一下咧，就是、八達通咧，即係佢好麻煩一樣嘢就係咧，佢唔一來唔可以一次過俾5000蚊啦。咁、但係咧，即係但係佢就話第四次用完3000蚊，第四千蚊咧就會去你用幾多咧去補翻俾你補夠1000蚊為止。我唔明點解政府唔係即係佢3000蚊，咁點解你唔係加埋？其餘嗰2000蚊繼續去補上咧，點解仲要零丁1000蚊咧？又要喺6月16日先再俾個麻煩咯。 嗯，明白。咁啊，陳小姐有冇諗過咧？考慮過其他嘅啲支付工具？因為其實嗰、那個電子消費嗰啲關於消費券咧，電子消費嗰啲使用嘅平台咧，電子支付平台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噶喎，係嘛？ 其實太多啦，太麻煩啦，同埋每一樣你又要再了解佢咧，其實都唔想話。分得咁多唔同嘅支付又話用唔同嘅咯，即係其實太多嘢咧搞到好複雜，同埋咧其實普遍嚟講咧，即係如果係真係方便，其實八達通好方便，因為佢真係唔需要用手機，就算你手機冇電啊都可以用到啦，一拍就得，又唔使喺度撈啦嚇。咁、但係希望政府咧下一期第二期再發消費券5000蚊嘅時候咧，希望可以考慮一下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嚇。即係雖然佢八達通係最高3000蚊啦，咁希望佢就唔好再分3次啦嚇，因為用完咗3000蚊咧，然之後咧喺其餘嗰2000蚊咧繼續去補上用，繼續去拍翻攞翻咁。就唔需要再分3期咯。 好啊，多謝曬陳小姐嘅意見啦。講到消費券啦，點樣用邊一個嘅系統咧，可能係更加之合適啦。咁啊，仲有聽埋黃先生嘅電話。早晨，黃先生。 早晨。 你好啊，黃先生想講咩？ 頭先講話青年事務委員會，即係好似嗰個林林議員咁啊。咁啊，即係我希望咧，我有睇立法會啲開會。頭先佢講。即係唔好中英夾雜咯，因為好多人唔識英文嘅，唔係表示中英夾雜就好啊。咁我首先提翻咧，就係話我睇到有啲就話要啲中學生要一定要參加制服團隊，但係唔係個個都中意操噶嘛。即係我希望就唔好話強迫咯。咁另外嚟講咧，即係好簡單，我睇到有兒童事務委員會就 NGO 負責嘅。咁啊，嗰啲反而好多小朋友去參加咯，即係唔可以逼啲小朋友去做啲佢唔願意做嘅嘢，咁就最好咯。咁另外提翻咧，就係話民政處就話要取消曬啲屋村互助委員會。我哋嗰啲屋村咧，其實以前互助委員會，譬如話東華啲慈善團體籌款咧，佢會上嚟拍門噶嘛。咁你取消曬嘅時候，咁就係話冇咗嗰啲互委會嘅時候。咁變咗嚟講，籌款呢連貼海報都睇唔到喎。咁我希望就係大家要注意呢樣嘢呢，唔好話執埋一邊囉。即係其實你睇到年年東華呢都係香港仔嗰度，嗰啲係委會嚟㗎，佢籌好多錢。 即係你唔可以話咁、我要取消曬，咁到時東華籌款咪冇曬錢。 嗯，好啊，多謝曬啊黃生嘅電話，同你傾到呢度先。咁頭先黃生咧講到嘅兒童事務委員會咧，而家見到其實個成員啊，睇翻個主席咧都係政務司司長嘅，咁啊就唔淨止係啊黃生講到話一啲係非政府嘅機構啦。咁再聽埋阿陳小姐嘅電話，早晨，陳小姐你好。 系、hey, 早晨啊，两位主持。 系、hey, 想讲咩？ 系、我想讲下咧，系今次嗰个系未来特首嗰个系四大政纲咧，提到话即系为咗解决即系在职家庭主妇嗰个系就业问题咯。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已经存在太耐，我觉得系应该要解决，因为我本身我都系全职家庭主妇嚟嘅。因为我想讲下咧，因为我细路仔即系细啦，同埋多啦，即系我有几个小朋友，所以我而家系即系唔可以即系抽啲时间出嚟做嘢嘛，即系变到咧，即系我而家咧就系、即系觉得想好似政府而家咁话，即系咁咪增加啲儿童设施啊，同埋托管服务啦，可以即系释放多啲劳动，即系劳动能力啦，好似嗰啲家庭主妇出嚟做嘢啊，可以减轻，即系因为又可以减轻社会嘅负担。你因为你太多，好似你在职。咁你做做唔到嘢啦，你一定會同政府福利申請福利嗰、那個綜援啦。咁、變到政府個負擔又重喎。咁你又唔可以釋放社會勞動力，因為你政府有太多嗰啲康樂設施啊、體育嗰啲運動場所。咁你唔可以限定時間可以翻工啊嘛。咁你如果係有托管啲小朋友，咁可以釋放咗好似我哋咁可以出去嗰啲公園嗰啲啊，幫手做下清潔啊，其他服務咁咪可以。帮助即系帮助自己又可以令到社会减负担咯，我觉得系即系未来特首嗰、那个呢几个施政啊，同埋帮助青少年啊嗰啲咩住劏房的各种服务，我觉得佢今次嗰、那个佢哋今次嗰理念系本来就系、是、即系为咗我哋低下层嗰啲基民着想咯，所以我觉得佢今次个系比较贴地同埋比较实际咯。 阿陳小姐又想問一下咧，你覺得啦，如果真係要釋放勞動力啦，即係譬如好似你嘅個案咁樣啦，你本身就照顧屋企啦，全職家庭主婦，若然係真係要你可以出到去做嘢嘅話，要一啲點樣嘅服務先有幫到你啊？ 即係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即係有個服務，即係照顧到啦。 嗯，照顧得幾長時間咧？係咯。 四个钟啦，而家因为而家太多清洁公司系会请四个钟嗰、那个工种噶啦，冇话一定要八个钟、十二个钟噶啦。所以如果我好小朋友放学翻嚟，佢可以去托管啦，咁我每日释放几个钟出嚟去做嘢。减轻自己负担咯。 嗯，阿陈小姐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头先你都提到咧，就话即系觉得李家超个政纲入边讲到咧，即系帮一啲嘅初中嘅劏房户嘅学生咧，你觉得都几好。咁其实咧都好多人攞嚟同嗰个儿童发展基金去比较啊，即系譬如用儿童发展基金，咁即系有啲家长就会觉得啦，比较大嘅自由度，自己可以去选择嗰嚿钱咧系攞嚟去上啲乜嘢嘅兴趣班嘅咁。咁你自己去衡量两个嗰阵时咧，你觉得个谂？想法是怎样的？哪个好一点？ 各有所长。如果你是中学生，你现在是要准备户考的嘛，那你如果你政府真的有帮到他，那他或者他真的有能力读到书的话，他将来可以是社会栋梁嘛。我觉得就是比这些人不应该拿两者来比较的。 好啊，多谢陈小姐的意见，和你谈到这里先。咁我哋咧就头先都听过几位听众嘅意见啦，讲到唔同嘅话题嘅。咁大家如果有啲乜嘢意见嘅话，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而家咧我哋转一转话题啊，电话旁边请嚟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主席李方聪啊，早晨，李方聪。 系早晨， 周小姐。你好啊，咁啊，头先咧即系我哋都讲咗好多咧，就系候选人啊，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嘅政纲啦。咁其实佢其中一个咧，即系我谂啊，公务员可能比较关心嘅。佢第一项就讲到强化政府嘅管治能力，团结一致为民解困。咁当中咧就话要增强政府嘅团队文化。咁其实讲到团队文化呢样嘢咧，即系喺你嘅理解入边，你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啦，同埋？是你的认知里面现在公务员的团队文化是不是不够呢？ 我想首先开始我都要解一下李先生先啦。咁佢其实一路在这两几个礼拜的选举里面都没有很恶言地去对公务员，也都没有特别的批评。咁其实他都理解到公务员那个特质的，我估都是。咁而在他的政纲里面，他也都同时提到就他希望有个高质素管治的队伍，就是尽忠职守啊，同埋 認為公務員的角色是重要的。他其實整份的施政綱要裏面呢都常有提到說團隊精神、啊、或者要提高效率、啊、我都覺得這個是即係方向係啱嘅，咁而家政府其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組織啦，咁嗰個分工都比較細，咁我相信佢講緊嗰個團結咧，係亦都係而家需要做咯。咁我睇見佢嗰個施政綱領裏邊都係講緊要團結啊，要做啲實務啊，咁我覺得佢係講緊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一起做咁樣咯，咁我都比較後屘好似即係以前啊鄧小平咁樣講，即係白貓黑貓，總之做到嘢就係好貓咁嘅過程啦。咁我相信而家公務員其實都係優質嘅，一直都係咁，但係喺可能喺唔同嘅部或者唔同嘅政策局裏面咧，可能有好多重疊啊或者重複嘅嘢咧，咁佢都提到就係要精簡啲程序啊，或者要多溝通，即係多去聯絡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反而係一個需要嘅團隊精神喺度咯。咁同埋我都可能都冇人留意咗呢個嘅呢方面咧，就我都睇到即係阿李先生佢係以一個即係警務人員出身啦。咁我哋都睇到警務人員嗰個做法都係有啲唔同，即係佢哋團隊精神都好強嘅，以一個即係齊上齊落啊，或者一種即係以激勵性嘅一個嘅團隊，咁都可能都一個新嘅思維啦。咁我覺得係而家公務員其實大家都係好盡力做嘢嘅，只不過可能喺嗰、那個大家唔同部門有自己嘅自己嘅需要啦，或者自己程序啊，或者自己唔同嘅角度睇嘢啦。咁需要嗰個都提到咗，佢要有嗰、那個施政嘅政策研究啊，或者嗰個統籌能力咧，我都相信係而家公務員都需要做到嘅。而嗰個協同效應可以令到工作會做得順暢一啲咯。 嗯，頭先聽到咧，李方聰都講幾多就是、譬如頭先講到協同效應啦，或者係個團隊溝通咧咁樣。其實你覺得呢啲係咪即係都係嗰個所謂團隊文化嘅一部分？即、就、係、是、要去有個共同目標，咁就能夠去加強到嗰個嘅團隊文化咧。不過你又有提到話，即係唔同部門大家都各自有自己專長嘅範圍，咁好似又聽落去都有啲難做到喎。實際執行上面，你覺得點樣先至可以加強到呢個所謂團隊文化？ 係啊，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因為而家阿李先生都未當選啦，咁我都希望佢即係珍惜公務員嗰個心啦，一路到佢當選之後都去做啦。咁因為而家佢都係未埋班，咁我都相信啦，我哋寄望佢埋班之後咧，喺各個嘅政策局啊，或者佢嘅團隊裏邊咧，同政府更加即係同上任好多公務員咧，就更加多嘅討論啦。咁以佢以結果為目標嗰個方向咧，我覺得係正確嘅。咁喺嗰個做結果嘅時候咧，就好似對片話齋咧，因為大家嗰個可能做事方法唔同嘛，咁所以喺傾個結果嘅時候啦，或者個路線圖上高咧，可能要多啲嘅討論啦。喺個結果上高，我覺得要有啲目標性嘅做啦。咁我見到喺佢嗰個施政綱領裏面都提到，譬如土地啊，或者係基建係要做嘅。咁我覺得呢啲就係正正可能係需要各個部門去協助咯。咁亦都需要一啲比較高層次嘅官員去一啲嘅做全面工作啊，咁樣。 正正咧就你講到呢樣嘢咧，即係佢都有話佢上任100日之內咧就會去為即係工作係指定工作咧就 set 一啲 KPI 啊，即係會去訂立一啲關鍵績效指標。咁其實呢一個嘅關鍵績效指標嘅 KPI， 你覺得即係點樣定可以係符合到各個部門唔同嘅需要？點樣定先至係公道啦，或者係平衡到各方嘅需要啊？咁？ 嗯，系，其实你都讲咗嗰个需要，其实要公道啦，就平衡啦，都系一个重要嘅。其实而家每个部门有自己嗰、那个好多都有自己嘅 KPI 啦，或者自己每一年要定嘅目标啦。咁如果佢要提到好多嘅大嘅方向，要有啲工作做到嘅时候咧，就更加需要一个统筹能力啦，同埋喺政策研究上高要更加多嘅讨论咯。咁我见到佢其中在整個施政裏面，他提到一個比較明顯的 KPI， 就是他一百日之內要在個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裏面有些方案想到出來啦，那怎樣提高個公屋啊等等。其實我相信他將來呢那些 KPI 都是講緊一些工作上高怎樣去定一些指標啦。而這些指標呢很需要呢，其實是每一個部門去討論的。而每一個當佢講個結果為目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緊要嘅就係嗰個結果咧係一個能夠真係達到，亦都能夠有一個 喺政策討論啊，或者一個即係經過論證咗之後咧，咁啊相信其實大家部門咧就都願肯行多步嘅。其實佢喺佢之前嘅訪問都提到，其實我諗每一個公務員都想即係部門嘅目標都做到，咁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嘅。只不過可能係話各個部門好似頭先話咧，唔同局啊，唔同嘅部，唔同甚至自己嘅分處啊，都有呢個問題喺度咯。咁我都提到，即係佢可能一啲有啲紀律部隊出身，或者都可能做到一個好嘅串聯工作。希望大家多啲傾，多啲去一齊去研究啦。咁佢都提到強化嗰個戰略謀劃啊，或者政策研究咧，其實呢啲都係嗰、那個點樣能夠做到個 KPI 嘅一個目標咯。咁我相信佢係講緊一啲，即係喺佢來年講來屆嗰五年點樣去有啲施政嘅目標，能夠令到俾人睇到，而能夠俾人可以去去呢個衡量得到咁樣。 好啊，最後咧，段你想問埋咧，佢個政綱入邊都有講到話咧，為咗要強化個應急能力，就會設一個動員機制嘅。有危急嘅時候咧，就可能係按住一啲嘅唔同嘅級別啦，即係部門嘅級別啦，按人數咧就要去有一個應急嘅隊伍咁樣。咁頭先你都幾次講到咧，即係李家超嗰個背景就係喺紀律部隊出身啊。咁都有一啲其他嘅公務員團隊就即係嘅會咧都有講過，就話都如果要做一個咁樣嘅應急嘅隊伍，都要考慮一下公務員本身嘅工作啊，佢哋會唔會有工作壓力啊、怨氣啊，或者係超時去補償啊等等呢啲問題啊。即其實當到有一個咁嘅動員機制嗰陣，你覺得啦，會唔會真係影響咗公務員本身自己做緊嘢嗰個工作量啊？ 我見到佢嗰個咧就話要有一個新政府嘅動員機制咧去做一個中央統籌啦，咁其實而家每個部門咧，或者係成個政府咧，都有類似咁嘅機制嘅。特別頭先只要提到啲封耕啊，或者啲有啲災害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嘅。只不過就話好多時都係有事情嘅時候就一齊坐班啦。咁我哋都常常嗰啲公務員都好多係候命嘅，即係隨時係。咁只不過佢而家希望一個常設嘅機構咧，我相信係一個預備啦。主要嘅即係希望每一個部門、每一個職級、每一個層次咧都有啦，同埋喺嗰個人選上高咧，大家都可能有定排定一啲我哋叫 roster， 即係可能係輪更啊。咁變咗一到嘅時候就有個指揮就容易要做啦。咁亦都係嗰個培訓上高咧係早去預備。咁我相信呢個係早預備就唔係等於話一定要做嘅，因為就算我哋今次即係之前第五波嘅疫情咧，其實好多公務員咧要去做咧，真係話要做嘅話咧，其實每一個公務員可能一年可能都好唔係好多次嘅啫。 明白。 即係雖然你話要做呢樣嘢，但唔係個個公務員都係即係成份工搣咗啲工作去做噶嘛，其實佢都係成個部門咁去分派咁樣嘅啫嘛。 好啊，多謝曬李方聰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李方聰咧就係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嚟噶，我哋繼續聽一下聽眾嘅諗法啦。有李先生喺度，早晨，李先生。 係，早晨，早晨。 係啊，咩意見？ 我係普通市民李飛龍啊，叫做嗱，我覺得新特首咧。佢嗰個咁嘅三年上樓公屋嗰度咧，佢嗰個支票開得太大啦。佢應該咧就話而家排緊幾多年嗰啲可以三年上樓，同埋咧嗰啲佢唔接龍咧，佢就做唔到噶三年。以前嗰啲咁嘅特首咧，個個都話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做到啲乜嘢 啊？李生，你自己係咪有即係等緊排緊公屋㗎？ 我講埋先，而係話你嗰公屋條龍咧要分三條龍，而係話嗱你本地嘅啦、雙程嘅啦、少數民族啦，嗰啲係咪要分開條龍咧？同埋你起公屋咧，沙頭角啊、禁區啊、幾多河套區啊、好多荒地啊，根本可以起樓嘅。嗱，你仲有咧，就屯門嗰度填海咧就最快嘅，有現成嘅路，點解你唔做咧？同埋應該要加空置税，同埋有公屋嗰啲住户啊，有物業嗰啲咧，就唔好收佢幾多倍租金， 应该要佢交翻公屋出嚟。 好啊，明白啊。咁啊，头先阿李生咧都讲咗好多咧，即、就、系、是、对于房屋方面咧佢嘅谂法啦。咁不过咧，其实就睇翻啦，喺上个礼拜嗰阵时咧，即系李家超咧落区嗰阵啊，咁都有人问过佢啊，系咪可以喺任内咧做到即系公屋三年上楼同埋告别㓥房嘅时间表系点样嗰阵咧？咁当其时咧，记者就话即系佢都冇正面回应嘅，不过就话希望咧做到。有向市民所講，即係佢唔係純粹講口號，係真真正正希望有成果咁話。咁我哋再聽一下下一位聽眾，有劉女士喺度啊。早晨，劉女士。 早晨啊，大家早晨。 係想講咩？ 咁咧就嗱，我講即係想回應你嘅問題原因，因為由於我即係之前聽到你有啲市民啊，即係居民打啲市民打電話入嚟去反映佢嘅睇法。咁我就係針對翻個幼兒嘅照顧同埋青少年嘅問題。我有一位女士話佢有幾個細路，佢都想呢政府增加資源幫佢做托管，然之後佢可以釋出幾個時間出去做佢嘅 part time 工作，等增加勞動力。咁呢樣嘢呢我就想提返件事啦。小朋友嘅照顧呢喺零至六歲呢，如果你自己家長唔負起責任去照顧呢，將個責任拱佢出去俾人照顧呢，你賺返嚟嘅錢都唔夠你去即係第日去點樣去處理個小朋友嘅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話，而家嘅教育制度係全日制嘅，除咗是幼稚園之外，係咪？咁幼稚園都有全日托管嘅，當然要個費，亦都有政府資助嘅。咁佢試問佢點解會冇時間釋出嗰幾個鐘去做 part time 咧？係咪啊？啲細路仔翻曬學嘅期間，你咪出去做你個 part time 咯，係咪啊？ 理解。 咁你嗰幾個鐘頭做啲乜嘢嘢咧？就唔好將呢一個問題托管係真係俾一啲特別有需要。或者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喺教育上， 明白啊！多谢晒刘女士你嘅电话啊！今日咧千禧年代嘅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三毛世代呢本书系因应新冠病毒疫情而写嘅，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导致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停摆，严重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病毒不断变种，大家日夜担忧疫情不断扩大的感染风险，深陷恐惧之中。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焦虑，甚至感到不安。 全球很多国家都因为新冠肺炎的蔓延，导致企业破产、失业人数激增、粮食问题严重等等。对于经济和社会都产生强烈的冲击，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个人或者企业，都很难预测接住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人试图预测新冠疫情之后的全球样貌，但是现在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很难有个定向。由此也可以看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深远和复杂。 由于受到疫情冲击，不仅行动受到限制，消费行为亦都跟住转变。但是《三毛世代》呢本书的作者阮腾公就认为，与其在水中挣扎和浮沉，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化危机为转机，大幅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 作者的所谓《三毛世代》的三毛，是指无移动、无需求、无雇用的三毛现象，工作亦都进入无的时代，譬如无纸化、无印章、无出差、无加班、无面对面，甚至乎无调职等新的工作方式。 作者阮腾公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美国波士顿管理学院的硕士，曾经在三菱电机和多间外资战略顾问公司任职，2005年至2016年担任早稻田大学的商学院教授，现职是以独立顾问的身份活跃在市场，为多家企业的顾问，亦都参与培育次世代领袖的企业研习活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毛世代》，作者阮腾公，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